生命哪有这样丰满，有人说你富贵，哪知道你曾历尽平凡。 潭上的流沙，

天赋好机敢当造，砸碎把我的旧世界，滚地向上地几笑地几笑，砸碎把我的旧世界，滚地向上地几笑，滚地向上地眼里的晚霞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青山上的一朵雪莲，风暴不会永远不住，

天赋好技敢当造，砸碎半我的旧世界，奋力向上披锦绣，披锦绣，砸碎半我的旧世界，奋力向上披锦绣，奋力向上披 快乐假期现在